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叙利亚媒体披了特辑，中央电视台播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并赞扬金日成同志的革命生涯，说他为祖国和人民、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永不磨灭的业绩。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十月报、复兴报、革命报和中央广播电台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一生，说他以卓越的思想理论和伟大的革命实践建树了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巨大功绩，还跨世纪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